Hello，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八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早晚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 当然每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回放呢，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多多支持我们呀。 没错，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哈，今天好多好多小广告啊，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进来。 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郝翔海和童心竹，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我们的这个海哥和 心 竹是吧？其实还是更习惯叫这个 小 调。 对， 随意随意， 非常的亲切。 那就还是叫小调好不好？其实也是不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节目 了。 上次来的时候两位是大白 不一样 和三叶。这次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 河神 和小 青。说到这里就很多朋友一定说，哇、原来就是那个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我最喜欢的河神和小青吗？今天他们两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今天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而且能够看到两位我们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的这个真正的庐山真面目。 没错，尤其是海哥，其实在这个 TV 版的动画也是一直在为河神配音，是不是？ 对。 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的海哥和我们的小调做客直播间。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画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大同。 张大同为了 配合你， 是 对小美大同。 那感觉你有点吃亏是？ 没有啊，我觉得我头大呀。 就是下雨下，等会儿我得从镜头里看一下，我往后一点，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头小一点？ 对，我应该是我往后才对吧？ 然后我们就待会儿两个人都跑到背板前面站着去。 我们俩都是心机 girl， 心机 boy。 对，其实我发现了，我这个主播的位置其实比你的辅播位置稍微靠前一点的。 对，你会吃亏是吗？ 我会吃亏。 下次要不咱俩换换位置？ 好呀好呀，待会儿我们下半场的时候可以换过来，好 吗？好好好。 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郝翔海和童心竹，欢迎二位， 欢迎。 欢迎海哥，欢迎小调。刚刚已经聊了《十万个冷笑话二》，给大家开了个头哈。不知道两位在第一时间观影之后，你们对《十万二》有什么样的印象？ 小调先说吧。 我觉得比第一部带给我的惊喜更多一些，因为它的笑料比第一部要丰满了很多，而且里面有很多就是咱们生活中的梗，包括其他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梗，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很多乱入， 而且还有重点是它还有煽情的地方。 对， 而且你们有没有看网上有人总结出来了《十万个冷笑话二》里面的66个梗？ 对，其实还不是全部的，不是全部的。 我看过100个梗， 就是它第66个梗上面写着说，其实还有20多个梗， 在不断的累加，大家在不断的观影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新鲜的点。而且我是看到了很多明星给那个《十万个冷笑话二》的评价是国产动漫的新标杆，评价非常的高。 没错。而且你也从画面可以看出来，我们《十万二》有钱了，是不是？ 是， 是 资金雄厚了。 所以在画面的制作上，包括在情节的设置上，也都是费了心思的。那我们海哥觉得呢？ 其实 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动吧， 嗯， 因为我们就是北斗企鹅工作室整体也是和石冷一起就是一起成长的， 嗯， 转眼之间五年过去了，然后石冷其实一直在大家心中是一个特别不着四六那种感觉， 就很搞笑然后很脱线的那种， 对，但是二讲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故事， 嗯， 对，并且是他非常有机的把第一部的故事以及正传的所有的故事都串联在了一起，然后这中间的种种东西让我觉得啊好感动啊，作为一个一直跟过来跟他一块成长的人，真的是觉得挺开心的，这次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再看一看， 嗯， 趁着还没下档，对， 嗯， 也算看着一个孩子在慢慢长大了。 是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嗯，十万个冷笑话 TV 版是在 2012年 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由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主力参配的， 对对， 然后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形象， 对，嗯， 海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那个我是属于插科打诨的角色，就是， 嗯， 石冷一的第三集找到了周董过来客串了一集， 哎， 然后后来这个角色就扔给了我，对，然后还要模仿他说话，对，然后再往后就是韩武这个就作者本身的角色也是我，嗯，然后我填补了所有的录了一半不录的人，填了所有人，对对对， 填了所有人挖的坑， 模仿能力特别强， 对，一直到第二季的时候河神正式在片尾出现的时候，我才是，嗯，捞到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的角色。 哇，就这么来说，河神算是海哥在石冷里面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 对对对对，之前不管是霍元甲也好啊，然后太二真人啊，包括这个，现在也有现在有时候时光机有时候也是我，对对对对对，番剧里 挑战时光机，哦， 对，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是个接盘侠，一直接别人的盘， 从万能填坑王到现在的男神啊，嗯，我觉得一路以来也是收获蛮大的。 是的， 嗯 嗯，那我们的小调这次在《石冷二》的大电影里面，什么样的机会去给小青配音呢？ 嗯，也是试音，当时是组织的试音，然后导演觉得像我这种清新脱俗的气质就特别适合只有美少女。 掌声掌声我们非常肯定，啊， 再次印证了分角色是按脸分的，是吧？ 对，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在山新到底是录雅典娜还是小青，在这个点上产生了一些分歧， 嗯， 因为当时一开始是还是希望说毕竟是小青就是以后的女王大人嘛，还是希望导演有一部分是希望这个山新去录的，但是他们就担心这样会提前剧透，就一看就知道那肯定是他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那就选择还是让山新去录制一个全新的角色， 嗯， 那么这个角色也是中间找了很多人来试音，就最后我们小调凭借他的实力哈，啊，和 颜值对，主要是颜值 打败了一众试音者，对， 嗯，很厉害，嗯，其实大家在看电影当中就是听到小青这个名字会不会就联想到蛇，其实当时我就在想，哎，小青是个蛇，然后我们的这个跟主角就会有一些关系，然后就联想到会不会跟女王大人有关系，结果在片尾的时候印证了这个想法， 你很聪明嘛， 嗯，哎，我们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对于我现在还准备今天晚上去看电影的人，好像觉得我好像知道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哎， 对，你可以带着这些了不起的事情再去 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好， 其实冲出电影院然后回来看到那个66个梗会觉得特别解气，哦，终于可以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哎，大家在笑什么呢， 你的梗在哪儿， 其实你没有 get 到人家设计的那个点， 因为这一点并且就是我们跟两位导演关系也都比较近嘛，也知道他们的一些喜欢上的就是习惯的东西，那么两位导演真的是阅历非常丰富，就他各种各样的点都能 get 到，不管是美漫啊包括日漫啊等等他都知道，所以说总有一款梗能够适合你们，能够戳到你们的点， 总有一款梗能够让大家暴露年龄， 对对对对对对， 是的，因为你看他不仅有一些比较新的梗，而且会有一些怀旧梗，就 是 情怀， 对， 嗯， 可以勾起大家童年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尤其对我们这种小朋友来说啦， 对， 嗯，那就比如说像十万梗笑话这种偏搞笑类的动画，两位在录制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啊什么演绎啊笑场的情况会有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对啊，就是 剧情这么 有一些台词还是 搞笑， 微微有一些羞耻的。 我其实最多的是一种痛苦，因为河神他说话特别慢， 是， 那么当说话特别慢的时候，大家咱们都是做这个就这个声音表达行业的，就是你的口水声就特别明显， 对 对，但是你在录制影视的时候那种东西就不能忍，并且是都是字与字中间的口水，那么就一遍遍冲来，就是，就我当时记得第一场戏就是跟我唯一一场最大一场戏是跟女娲一开始打电话说，哎，那个我给你汇报一个事，你好消息呢， 坏消息呢，还是不好不坏的消息呢， 那段我录了有20来遍吧， 20来遍， 就是因为口水，我没有办法，无法避免，吃了好几个苹果。 是不是因为在饭点之前？ 主要是因为他要把 这个口腔打得很开， 嗯， 然后还要笑着说话， 嗯， 还要把声音都集中，就稍微做得扁扁的，集中到这个位置，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一种噼里啪啦那种声音。对， 嗯， 哎，那可不可以现场展示一下？ 我最期待今天这个环节了， 好想听了，好想听了， 不可避免来吧。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收音机前小伙伴们，赶紧打开你们的录制键，然后录制起床铃声，嗯，好吧？ 最近也是真的是休息不太多啊，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大家见谅啊。嗯， 年轻的樵夫哟，你钓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这个银斧头还是这个铁斧头呢？ 金斧头， 我受不了了。我就是先看预告片嘛，然后我最喜欢这一段，结果今天现场听到的感觉果真不一样啊。 不一样，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觉得更加反差萌了，因为我觉得和小海的本人的感觉可能就是从就是从那个就是声音和形象上可能有一点点反差吧，我觉得。 你想说什么？ 他 说你想说什么？ 就是 我和小调站在一边的。 就感觉。 不，这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跑这个就是石冷这个路演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相当于是那一天晚上连续跑了十来场，对吧？ 十场， 对对，十场左右。然后是主创人员上台去，哎，大家好，我是谁？然后我录了谁？ 嗯， 然后到谁都是啊，鼓掌。然后到我是贺震，啊，就这种状态，对对对， 你才啊， 第一次感觉吃了体型的。占了体型的光啊，特别好，对对对， 全是惊喜啊！给大家来说， 嗯， 就是一见到本人，我说哇，这么有挑战性， 嗯， 但是河神的确给我们带来惊喜太多了。我觉得也是，戴荃也是专门给河神唱了一首歌嘛， 嗯， 我觉得就是慢悠悠啊，一些角色，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本来我就很喜欢戴荃，你觉得更喜欢河神了， 嗯，嗯，而且好像从海哥的私人微博里面也看出来，是不是也有录一版河神？ 啊，对对对，当时也是响应这个号召，因为我特别喜欢戴荃老师， 嗯， 然后一直也是听他歌，从最早的《悟空》对吧？然后当时从那个中国 新歌声， 新歌声还是中国好歌曲，对吧？好像是， 啊，中国好歌曲， 对 中国好歌曲 过来，对，特别喜欢，嗯，对。然后正好知道他翻唱这个，然后哎，一定要挑战一下。虽然唱的不好，但是还是 哎，那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在网上听吧，因为实在是特别哑，对对对对， 胆怯了， 好不容易涨了点粉，可不能因为这掉了。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海哥的。 微博 上有发布吗？ 对对对，微博上面有， 嗯，对，好的，嗯，那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两位，一位录的是河神，一位录的是小青嘛， 对， 那两位的性格在现实生活当中性格和剧中人物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一般都会有一些吧，否则的话没法表现得那么好。 嗯，哎，但是有的演员好像说，我就比较喜欢挑战反派的角色， 对， 就想挑战一些跟自己 挑战不可能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但是这种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如果内心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 嗯， 其实很难的。比如说有些人天生就很暖， 嗯， 对吧？他很懂得照顾人，嗯，那么他在他录的坏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可爱的那种坏人。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嗯， 对，就比如说我们工作室一个小伙伴图德哈蒙， 嗯， 他好像 图大， 对，他图大还来过几次，嗯，那他就是。他是我们这边反派专业户，因为他声音的状态都是那样。 北斗一爹吗？ 对对对，但是他其实他的一些反派都是多数会有比较可爱的那种， 嗯， 对。 就从这个反派里面也能找出来一些萌点。 对对对对， 嗯，那等于是小青和我们小调也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喽。 我觉得应该是有。 我觉得我可能比他更可爱一些吧。 嗯，鼓掌鼓掌，再次鼓掌。 怎么了小调？今天你怎么了？ 不会不会，没事。而且 确实更可爱一些， 我给你买回来了。 外面觉得有点萧瑟。 我们今天都是来圈粉的啊， 好心虚今天说话。 主要你说完你自己还绷不住的笑了， 嗯， 应该说我就是比他可爱一点啊。 对啊，我就是这么觉得呀。 其实小青在我看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坚持，对， 嗯， 那种坚持是真的，小调身上是有的。 嗯，比如。遇到从天而降的若干爱马仕、Prada， 对对对，包括就对对，不仅是这个，包括对于这个一些理念上的坚持啊，跟平台工作中，比如他看他死磕在配音的时候，在棚里边那种状态，真的是有些地方是真的很重合的，对。 嗯 嗯， 小调自己觉得呢？ 嗯，我觉得是有的吧，可能我觉得我在生活中本身也是。就我可能比起物质这些可能更会 注重精神上的， 对，注重精神一些，然后也是不太爱买一些什么奢侈品啊这些， 嗯， 但是可能特别喜欢去旅游啊什么，就是比如说你给我一大笔钱，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哎， 我去环游世界之类这种，对， 更渴望自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跟 还是年轻好。给我一大笔钱，第一时间我先睡一觉。 好奢侈的梦想。 其实我们最近还是非常的忙，好像有很多工作也都在进行当中。嗯，有没有可以透露的？ 还是告一下，还真有，就是因为我在北斗企鹅除了配音之外，可能还会做一些创作上的东西。 嗯， 对，现在在做一个广播剧的一个文案的上的内容，对。嗯、然后应该是在今年就能跟大家见面。 哇，好期待！ 催怒放的啊，等着啊。 我刚想说，怒放不是怒放， 怒放，但是和怒放有密切的关系。 哦， 对对对对对， 感觉很神秘的样子。 嗯， 要是会读心术就好了。就是想一想，看看大家在想什么。嗯，其实包括好像海哥在成为声音演员之前，也有做过其他方面的工作嘛，对不对？ 我五年老编辑嘛，对， 老编辑，然后文案案头功夫非常的厉害，是不是？其实很多小伙伴也对配音是非常的感兴趣。 嗯，对。 那对于这些比如说想进入声音演员这个行业的小伙伴，两位有没有给他们的建议？就对于初学者来说， 大佬们 是不是也会 有一些爱好？大佬们不要谦让了， 去给大家咨询说，我也想成为配音演员，那我应该怎么样入行？ 其实如果是对于正在上学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目前最要紧的首先是顾好自己的文化课，尤其我觉得语文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配音演员这个职业 能力啊，理解能力啊， 对，然后包括可能比如说我们录一些古风的东西，会接触一些相对比较那个古语的这种台词，如果你的语文功力没有到一定水准，你可能 理解不了， 自己都理解不了， 而且可能也感受不到其中的韵味儿。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学好文化课，然后再一个 多读 书，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我觉得就是最好能在工作就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把自己的普通话练好， 基础的打好， 对对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其实作为声音演员，是不是也非常需要语感？ 其实是的。 然后这个语感只能靠阅读和朗读来积累，是不是？ 可能在我看来是一定要多读、多看、多感受。因为就是其实声音演员，咱现在不说配音嘛，声音演员的话，他核心是表演，对吧？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大家表演上的一些依据。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多去看，不管是中国的，包括国外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作品，然后为自己的以后的这个表演上面多去做一些知识储备。那么在表演相关角色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直接去套用这些东西，其实是会比较便捷。对， 我觉得之前小海说做了几年的编辑工作，我觉得也是为更好的做一个声音演员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吧。 对，因为当时看了好多好多东西。 对， 我看我们小伙伴有的说我语文最好了，那语文好跟我们这个会不会对理解稿件有些帮助？ 其实是 会 有 的， 是会有的，对对。然后，但这个语文好，就如果是应试语文，那还另当别论啊。对，但是大家比如说，如果对于文学上的东西会有独特的感悟力的话，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对， 包括其实我觉得语感有时候这个它还不仅限于中文的语感，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世界这么多种语言，但是它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就是你在看一些比如说影视作品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另外一种语言，然后也能感受到它里面的一些韵律或者是情感？ 对对， 对， 这个 也是很关键的。 哇，尤其是现在大家也经常会接一些日语的译制片或者英语的译制片的录制， 还有泰剧我们录，这么精明说的。 哎，真的就是泰语的那种发音方法，好像还是。 泰国、新加坡、印度， 但是大家也要从里面感受到情感的表达。 是，就是因为日语和英语对咱们生活中来讲还算是接触比较多 ，对 对 对。对， 像泰语就太遥远了，他们的语言习惯和咱们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在录泰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在，因为他翻译的，比如大长段，他的那些口型什么都很难去处理，只能是看着演员的表演去硬往里边填。 但是像日语和英语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发挥？ 对对对， 接触的比较多，然后时间长了，你可能也大致能听懂一些他说的，然后。从表演包括可能那个语言的某一些语法上啊，或者某种说话的方式，你也可以能感觉到一些。 现在觉得好不容易啊，你不仅需要语文好，阅读能力佳，还需要感情细腻，心思细腻，还要有就是精通多种语言。 没错， 想当成一个好的声音演员，我觉得也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了。 确实， 嗯，各位喜欢声音塑造的各位小伙伴们，需要从今天开始就要努力起来了，好鸡汤啊！嗯、 而且这个是会不会有一个阶段，就是说你会突然一下开窍，会有这种阶段吗？就是突飞猛进？ 有的人是有的， 嗯， 对，有的人可能在录了三五部作品之后，就突然那一个瞬间就功力长了一甲子，是有这样的，嗯、对不对？ 那是突然悟出来了，是吧？ 但是多数的时候还是可能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询问彼此，你觉得我最近怎么样？ 嗯， 因为自己是很难感受到，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会说真话吗？ 会的，会的，会的。但是其实，当想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把你这个月的东西和你前两个月东西拿出来比，你会发现有很大的进步的。对， 嗯， 所以这还是需要时间的积淀，是不是？ 对 对 对， 需要不断的这个奠定基础，才能有开窍的那一刻。如果说 嘛，配音其实是一个熟练工作、嗯， 是， 而且它的本质还是表演。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现在很多声音演员也不仅仅局限于我就在幕后配音，好像也会进行一些、嗯、比如说形体呀、声乐方面的培训。 嗯， 我们现在北斗在做新人声优养成计划，是不是也会进行这一方面的培训？ 对，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一期班里边除了形体声乐，我们还有了，我们还加了一些，比如说曲艺类的、京剧类的、传统剧目上的东西，因为其实是也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内容去找到大家的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发声状态， 嗯， 对，因为我们当时跟日本那些声优事务所去取经，他们甚至会开一些剑道课， 哇， 对吧？就是这种课的，他开这种课，我当时问我为什么要开，他说我要通过这个练剑道去让大家整体气场气质要提起来， 哦、 嗯，对对，所以说可能也是一种玄学吧。 嗯、 那么但是我的确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涉猎一点，其实。配演员也是声音演员，他是个杂家、 嗯， 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可能以后的路也会有好走。 多体验总是好的， 嗯，以后也可以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向。 对对对， 那、嗯、以后考不考虑开一门武术课和他们的剑道课做一个对抗？ 山新一直想开武术课，对对对，但是主要 山总很适合， 对，限于场地的问题吧。 嗯。但是形体现在一直是会有的， 形体一直是 有，嗯啊，包括、嗯，但你们会不会觉得像比如京剧这些入门的门槛稍微高一点 ， 那大家可以跟得上那种进度吗？ 我们当时跟其实我们找的老师都是很专业的老师，都是这个曲艺，就是这个国家级的曲艺团的老师、 啊、前辈。 那么对我对他们的一些，因为其实沟通之后啊，其实因为表演艺术是相互共通的，他也了解我们的要求，他也知道从零开始给这帮孩子们去让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京剧曲艺表演，就表演者很难，但是我们的一个共同达到的点，就是希望他能通过他的一些教授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的演员能够还是从发声位置开始找，因为流行歌曲对吧，就通俗歌曲和民乐以及这个美声包括曲艺，它的发声位置不太一样， 是 那么不同位置发声方式都接触之后，包括对于咱们的在声音运用上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嗯，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会和海哥和小调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 ACG 的用语被大家误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过招哈？待会儿 我 们也会来 纷纷中招的那个人， 所以待会儿也要好好听课。 好的，好的， 你要拿个小本本记重点哈。 我已经拿了。 好的，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清醒，看清你的心。 我选择分开。我开始失去了勇气，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各位好，我是张彤。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我们的 C 小调和郝祥海，欢迎二位。 再次欢迎二位。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聊一聊这个 ACG 界经常被大家误用的一些词儿，有的真的是非常常见的词语。咱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也跟两位的职业有关系，就是 CV。 CV 啊， 是不是两位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 的？这个当时在我们这个 圈子里、 行业里边，就是经常在几个词汇中间撕来撕去。一个配音演员，然后配音员，然后声优和 CV， 还有声音演员。现在 对，就是这几个词汇之间一直在打来打去，因为他现在中国他这一块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界定， 他也没有一个严谨的概念。 对，可能现在目前更公认的是配音演员这个概念，对，因为叫的会比较多。那么在我们理解呢，声优可能它更接近于这个 ACG 领域上的，就动画、游戏。 声优是不是就是日本来的词？ 对，它就像派出所啊、不动产是一样，它是个舶来词汇。但 是优就是演员， 对， 然后声就是 声音。 对， 就是声音的演员。 对，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概念告诉大家，就是配音演员可能在我们看来还是更传统一些，可能是录一些传统影视剧啊，然后包括一些电影啊，就国产的内容会多一些。那么但是这种东西它可能会受限于演员本身的表演，他自己就是配音演员本身的创造力可能会上一定层面上会受到限制， 他要藏在那个前面演员的身后。 对， 所以配音演员是不是更多的出现在比如传统的电视剧配音呀、传统的电影配音里面？ 对， 那我们现在所打造的这种声音演员的概念呢？ 声音演员概念就是其实就是跟给这种本身是没有灵魂的东西赋予灵魂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像 动画、 游戏、动态漫画等等。那么就举个例子，像河神他是我录的，对吧？小青是小调录的。那么如果换一批人，他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 另外一种感觉。 对，他一定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其实就是声音演员本身赋予这个角色另外一种更独特的一种特质吧。 所以就是角色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声优就是声音演员的声音气质相契合的。 是的， 对， 那我们刚才提到 CV 这个词，很多人会把他当作是配音演员。 CV 这个人 叫他的全名叫 Character Voice， 对吧？就是给、这个、 好专业。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提前百度啊，就是给这个角色提供 角色的声音， 对对、嗯，角色声音提供者是谁？对，所以说他也不能，他只说，比如说小青的 CV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 嗯？ 给小青提供这个声音的人，提供声音的人是小调。 嗯、 对吧，那么就是小青的 CV 是小调， 这是一个正确句式、 嗯、对对对对， 但是不能说小调是个 CV， 对、 嗯、 啊对对对 哦、嗯、那他们经常会说那个什么什么 CV 是小调吗，这样的用法是 就是反其实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正确与否啊、 嗯、 只不过咱从这个、 嗯、 咱从语言逻辑上来分析啊、 哦、 对对对，那就是一般会来说那哪个角色的声音提供者是谁？ 嗯， 那谁配了什么角色？那这样可能会说的更直观一些。 嗯，其实提到这个声音演员，好像现在日本更多的声音演员已经向一个偶像化的道路发展了，是不是？ 对，声音偶像化从2005年开始，对，一直到现在、 嗯、 做得很红火。 嗯，那现在我们有想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吗？ 但是其实前提还是我们当然想，但是前提还是要看这个市场对我们的认知度是怎么样的。 嗯，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就多种多样的针对声音演员培训的课程。 对对对。 如果说哎，我比较擅长这个曲艺方面，那我是不是可以以后向这种唱歌和配音方向发展？然后我比较适合是舞蹈，我以后就变成个唱跳型的。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北斗企鹅的演员能够更多贴上声优或者声演员的标签。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声音表演者，对，声音提供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之余，他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延展，比如他唱歌唱得好， 嗯， 对吧？他跳舞跳得好，他可以去做一些周边的事情。但他核心工作还是一个声优，对， 嗯。所以就不要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对对对，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个声音演员的工作。 对对对对， 刚刚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CV 的用法、 嗯、 哈、 嗯， 再来给大家一人造个句子，好吧？记住我们的例句，例句就是小青的 CV 是小调。 对，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词、 嗯， 大家有没有还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 ACG 误用词汇的这种例子？ 我觉得还有 给大家 第二个就是宅吧。 宅， 其实这个平时大家说的频率很高， 对， 就说我宅在家里啊，今天你干嘛？我今天宅在家里一天， 嗯， 就这个说法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太正确的？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把宅用作一个动词和形容词？ 动词， 你很宅 哦，对，你很宅 是 形容词， 这是形容词， 对， 但我宅在家 是动词， 这个好像宅就变成了动词， 嗯、对，就是待在家里的意思差不多。 而且就是在很多三次元的小伙伴会说，哎，小美，我觉得。就是你天天不愿意出门玩，你是个宅女。 对。 但是大家觉得宅女和不愿意出门能画等号吗？好像不可以。 这 应该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对。 其实，在日语里的宅啊，有两个词嘛，一个是 neat， 一个是 otaku 嘛。 嗯， 然后这两个词其实是略带贬义的，因为它会就是可能在就是我也是就个人理解啊，就是、 嗯、 这一批人可能也就是被社会淘汰的一帮扶不起的这帮年轻人 啊、 嗯， 整天躲在家里不干活， 也不是躲在家里，就是他沉浸在这个 自己的世界 里， 世界里 那个、 哦、这个世界里，就是他也不是我不出门、嗯，他可能出门也就是那种跑到秋叶原逛逛看看手办啊，舔一舔小姐姐啊，这种状态，对、 嗯， 他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就是比如说见到别人打招呼的方式也都是跟正常人状态是说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对对， 我也提前有查过，说这个御宅族好像也是会对某一项事物有一种狂热在里面， 非常狂热的人， 他也会有一定的研究， 对， 但是他圈子可能相对封闭，就是我完全沉浸在这里面，可能和外界的生活还是稍微有一些隔离的， 对， 嗯，可能你跟他交流，他只能跟你交流他 热爱 的， 并且他这一类人可能多数会带一些社交恐惧的那种，就是状态在里面，不太愿意跟别人去正常沟通。 嗯，可能他们也比较满足于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 对， 嗯、 那么 觉得这种状态就足够了。 对对 对, 对, 对、嗯。那么在中国呢，其实宅就变成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 嗯， 对， 就是 经常说，哎呀，不出，天天 在 家 宅 在 家里 玩，真是个宅男，真是个宅女。 是，他一度很火这个词。 而且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会谦称说，我是个肥宅？ 对。 但如果你说别人你是个肥宅，那完了有劲。 一般啊，一般在。网络上自称是肥宅的都是小调这样的，宝宝都是我这样的。 我还真发现，就很多特别漂亮的妹子会说：“哎，我就是我这个肥宅。” 可能这是一种自我调侃、 自嘲的一种方式了。 方式、 嗯，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对身边的小伙伴说：“ 你 这个 是个肥宅， 你这个肥宅，那你是侮辱别人的。” 对，是的， 错误示范啊！刚刚是个、 没错，大家也要分清楚，就是待在家里和。 真的对某一项事物有一种狂热的兴趣在里面，这两种宅的概念还是不太 一样的。 对， 嗯， 对。 但是因为宅这个词进入咱们中国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嗯， 所以大家好像现在也是就好像用法比较宽泛， 嗯， 没有特别拘泥于原本的那个御宅族的宅。 对对对， 嗯， 现在就是可能就只是形容一种状态， 嗯， 就是哎呀宅在家里不出门啊， 嗯， 对， 对 吧？ 那都说到这儿了，两位有宅属性吗？ 我还有点儿， 我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我可能会疯掉。 就是 喜欢旅游的人， 对，或者哪怕我无法出去旅游，我一定要出去逛逛街啊什么的，嗯 嗯。 因为其实我可能是说，我也是我不太习惯，就是一直在家里在家里足不出户这种。 嗯， 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游戏， 嗯， 尤其是玩一些就是这种主机上的游戏。那么在这一块，我可能会显得会比较狂热一些。 嗯， 游戏宅。 对对，真的是游戏宅，就是家里边我那一柜子游戏是我唯一的宝藏。 如果有人敢动， 对，那是我的结界，是不能碰的。 嗯，那怎么样？张彤是一个。会对某一方面比较宅吗？ 我会待在家里，如果说， 啊，那你是咱们中国人当中的， 对， 这小哥看起来特别开朗的， 其实就是， 对对， 人称小张信哲嘛， 啊，对对，我要开唱了吗？这时候 低下了头， 是，就是我稍微的萌一点哈，今天要稍微的， 是，那我刚刚又给大家聊了宅，那下面， 嗯， 来，同学们踊跃发言， 对，那刚才说了这个萌一点，那就说到萌就说萌吧， 嗯， 说萌一般现在都说啊这个。女孩好萌啊，对，小美你好萌啊，你好可爱的意思。 Q 弹， 对 Q 弹 ，Q 弹可不， 就是弹起来。 对， 啊， 就是现在就是萌的意思嘛，很多人觉得，但是是不是起初它的意思也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用萌这个词， 嗯， 对， 就是基本上来的漂亮女嘉宾，我就说萌妹子，萌妹子，萌妹子。 嗯， 但是有一天，当我认认真真去研究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萌这个字， 发现打雷了，原来我一直都用错了。 用的也不能说完全错， 嗯， 就是这个萌确实有可爱的含义在里面，但它也不完全等同于可爱， 嗯，对， 它是有一种就是让你内心萌生出燃烧般的感觉， 那就是看到它 有一点点， 哦，好想保护它，哦， 就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内心萌发的感觉， 好想 这种内心燃起的感觉， 嗯 嗯，所以经常也会有一点深层次。 嗯， 感情在里面， 嗯， 就不单单指的是可爱了， 只是可爱，嗯，没有那种想要去拥抱他，想要去就是揉进自己的身体的那种，好像就是不算是 揉进身体拥抱他，嗯， 对， 这是爱， 啊，男人好熟练 啊。看来小哥研究这个研究的， 嗯 ACG 今天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啊， 他只研究萌妹子可能。 当然就这种萌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对， 嗯， 那其实我还如果今天两位主持人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嗯，大家是不是经常会萌萌萌，就是 说对，一般就说比较可爱的这种状态，嗯， 对对对 对, 对， 像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状态，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录一个项目，然后， 嗯， 客户需要修改，然后他给的意见就是我要可爱但不要萌，然后就 嗯，这两个有区别吗？ 在我看来这是等号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见？ 这有点，然后后来就是我可能，我问了一些就是不太关注二次元的一些朋友，就是你们觉得萌跟可爱有什么区别？ 嗯， 其实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一点这种区别， 嗯， 他觉得比如说有一只小萝莉， 嗯， 或者是 有一只小萝莉， 对， 看起来就很萌， 一只小萝莉，或者是什么小猫小狗啊，就是特别让人看了就是心都融化了， 嗯， 那一种，然后就觉得哇，就那种就是萌， 是不是有一点想要拥有的感觉？ 嗯， 就或者说有一种 看 到 之后就霸道总裁化身了是吗？ 一种情感在里面， 一种荷尔蒙吧，可能，然后 意味不明的荷尔蒙。 对， 他跟我差不多嘛，其实。 但是可爱呢，可能他形容的更广泛一些， 对对对， 比如说， 嗯， 我很可爱，小美很可爱，或者， 嗯， 外面的导播间的某一个妹子很可爱， 嗯， 他更宽泛。邻家可能也是一种可爱，他没有萌指向那么的 直接和精确可能。 我看小伙伴们在弹幕里讨论的非常热烈，但是大家该用萌还是用啊，没关系， 啊、 反正大家都不知道嘛。最近咱们在这儿， 对，都跟我一样拥抱他吧。 下了节目，大家就该咋用还咋用。啊，那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这个词是李帆。 嗯， 李帆 老司机要开车了， 开车吧。 这个李帆呢，在 ACG 界经常被大家用的那个意思，咱们不说了哈。但是大家知道他的本意是 什么 吗？ 好像据说是根据这个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去区分表里的。 嗯，没错， 好像是这样。 跟李帆相对应的有一个词叫做表帆，在这个 意思就是李帆比较受欢迎，然后表帆就没那么受欢迎。 反过来，对，在国内可能李帆比较受欢迎。 老司机，嗯，确实是，就在因为它也是个日文词嘛，就在日本放送节目可能有一些比较受欢迎，大家会说它是表帆，相对来说不那么受欢迎的可能就是李帆，但不知道为什么传到我们这里，好像慢慢的 翻了。 就 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同行，他有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那会儿我问他李帆是什么，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就是不太能见人，然后你得藏起来的那种，就是李帆。 这样理解可以。 因为其实我记得好像最早是从 A 站上面起的，当时 A 站好像是有一种黑科技，是可以上传那种就是特别不可描述的东西的，然后他们会把它称为就是表里 A 站，对，表 A 站就是那些比较正常的。 哎呦，我回去搜一下， 对， 但是还在吗？ 但是好像慢慢的大家就已经忘记它原本的意思了。 对， 那下一个呢？下一个词，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聊的？ 那就是很多我周围的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宅男哈，可能又是一个错误的用法，但是他们都是很喜欢手办啊，就平时就是节约自己的生活费啊，会买很多的手办。那这个的词是不是跟我们理解的就是那个小物件是不是有些区别呢？ 手办，手就是手掌的手，办是办法的办，它到底跟这个就我们平常用的手办和真正手办意思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我倒知道，好像手办原来是有个谐音梗，就它原来好像叫做手板吧， 手板， 是不是？ 手 次的版本， 首次版本， 是不是大家在什么这个开模的时候，什么第一版的质量是比较好的，所以就叫做手板，但好像用着就变成了 手办， 但是现在好像手办的概念也。就是跟之前严格 范围更广一些的， 对，跟之前严格界定的手办概念会相对宽泛一些了，已经。 现在其实只要是玩具，可能都会有，就是尤其是一些媒体，它就会通称它是手办的那种。 对。 但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指这种白膜的 GK 啊，可能会多一些。对，然后比如说你像高达那种拼装模型，可能它就不能算是称之为手办的这样一个范畴。 但是如果是那种没有上色的，然后要让你就是自己去上色的那种， 那其实应该是叫手办 了， 应该是啊。 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在扭那个扭蛋机的扭蛋里面的出来的那个小模型，那个可以叫做手办吗？大家觉得 那个其实那个就是扭蛋，那个就算小摆件儿。 其实它不能算成严格意义上的手办。 对，其实正常来讲，其实可以，大家可以理解，手办很贵，真的很贵。 现在两位喜欢收集手办吗？ 我还好，我可能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可动的一些玩具，就是因为手办多数就是只能杵那儿摆那儿看，很做工很精细，因为它的卖点是原型师，对吧？都是大师设计的， 对，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用一些黑科技啊，某些部位非常柔软啊，对，可以脱衣服啊，这种，对，真的，因为我原来做玩具杂志嘛，对，也多少了解一些，对， 确实， 对。那么，但是对我来讲，这东西首先第一个价格很贵，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特别怕它磕了、碰了、摔了， 是 对，只能比如说买一个那么大个儿，然后再买个巨大的亚克力的罩那儿，然后家里边放不下，对，很尴尬。 所以我都买那种小的， 对， 又不会很贵，然后又很可爱。 海哥，你居然还会专门做亚克力的盒子给它罩上？ 对啊，因为。 因为贵嘛， 怕自己女朋友落灰啊。 其实在我们公司一进门就有一个大大的那个玻璃柜，然后那个玻璃柜 是 锁住的，然后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手办。 我还真的很好奇啊，就是北斗里面那个大大的展示柜，那里面的手办是小伙伴们自己从家里捐献过来的。 那里边70%都是我的。 哇，真的大处就在这儿，居然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都锁起来了吗？不让你们动。 真的，你是假 的。因为但是其实里边好多都是一些可动的 figure，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变形金刚的东西，因为我特别喜欢变形金刚。 这个 figure 和手办是一个意思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去区分它啊。对，但是在我反正是 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可动和非可动这样两种可能。 嗯、 然后可动它又分为，比如说看不同比例， 嗯、 对吧？可能冰人类的，或者说是就是比如说1:6的，或者1:4的会更大一些。 嗯、 那么小的可把玩呢，比如说是什么 SHF 啊，包括这个包括 Figma， 对，这种可能会多一些，价格也稍微便宜一些。 好像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角色它有很多种道具，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道具装上去， 嗯、 然后或者 拆卸的是 对，然后再然后不想要这个再装个另外一个上去， 包括表情就脸 对对发型，然后也是有的， 是的造型。 有一个系列叫粘土系列嘛，那个系列就是二头身的大脸，然后各种换表情，太贵了。 哎，我看到就 B 站上有很多就是非常厉害的粘土师，他们自己会现场直播。多做那种小粘土的玩偶， 哇， 怎么样，张彤有没有这样的爱好呢？ 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太贵了，所以我不舍得，我还是养活自己吧先。 嗯，哎，让我想到了，就是我还订了一个雷姆的手办，但那个好像是2017年底，要不2018年才订到手。 对对，它一般发售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晚，一般就是在尤其是像这种，它产量都是有限的， 对， 所以说你等它发售的时候，你要去吃现货，就会首先价格很贵，然后也很难去买得到。 对，之前还有个被炒的特别火的是那个百变小樱的那个， 难道不是我们的2233娘吗？是 不是？对，拍卖的那个天价拍卖， 特别可怕。 对， 刚才我看我们弹幕也有在对李帆进行了补充，说李帆可能也在指说是正片之后的剧情，正片之外的剧情，这个倒真的不知道，大家可以自行的这个百度一下，给我们私信留言，好不好？ 这么随性吗？其实大家可能懂得更多一些呢。 这高手在民间嘛，俗话说的好。嗯，刚刚也聊了大家购置手办的不归路，是不是？ 是 70%的手办居然都是海哥一个人的，哇，好， 都是心酸泪。 以后威胁他，我就知道了，打开那个柜子，然后。拿出手办， 现在还好， 从不从？ 我都捐给公司了，还好，不要砸我游戏机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抓紧时间再给大家聊两次，好不好？ 好。 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说这个词是同人，这也是非常就使用率非常广泛的一个词。 是 同人呢，主要是源于少林寺啊，在开玩笑。这个是这样的， 同人。 这个词汇呢，在国内可能更多的会引申为二次创作。 嗯 嗯。 但是好像记得是在日文的意思，它是跟同人和传统的正统的区别，可能是在于这个是否这个在商业模式上的这样。对， 也就是非商业化的其实都可以叫做同人，哪怕这个东西是我原创的，但是跟商业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也可以叫做是个同人作品。 对， 但是在我们国内更多的同人的意思就是二次创作。 对 那假如我要是画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同人，然后我要拿去漫展上然后进行销售，那这种算 那本来是这个东西，它你如果没有拿到授权的话，它这是违规的呀， 那 侵犯版权了。 对， 但可是有很多这种本子啊。 对啊，所以 这个版权的问题还是需要 但是它 规范。 但是如果是本子的话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就比如说你像剑网三对吧，它会好多本子，但是它其实和剑网三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它也是很多包括里边的剧情啊，包括人物设计啊，只是套了一个模板，然后它都是里边一些大手太太们他们自己精心去绘制的，并且这东西它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去贩售，我觉得这个还 OK。 没错，现在剑网三基本上是中国大型同人文化集散地。 对， 而且很多人都是出于爱好和喜爱去做一些这个本子，可能跟完全的纯商业还是不能 有区别， 用爱发电嘛。 用爱发电，没错。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吐槽还是吐槽？ 吐槽。 咱们先来规范一下它的读音。 应该是吐槽，因为我之前就是咱们学院那个基本功大赛，我第一个词抽到变音试音第一个词，我读的是吐槽，老师说错了，应该念吐槽， 是吗？ 理由呢？ 理由就是吐是就是从身体吧，好像要 对 要弄出来，但是吐槽是不一样的，是吐槽三声。 那吐不是也是从身体里吐？ 是这样的，就是 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类似的产品啊，就是类似的作品。那么在我们理解，其实我们理解成是吐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吐啊这个字，就吐这个字，它可能是从嘴里就是把东西吐出来。比如说我吐口水啊，对吧？吃个东西吐出来了， 吐皮。 那么 哦， 吐皮儿，对。但是吐可能它发自更内心深处的东西， 从胃里吐， 吐出来，对。那么所以说，如果是按照这个字面来理解的话，那可能我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吐槽的原因就是 真的这个人的行为真的很想让我 发指了， 发自内心的说你怎么能这样，所以说会所以说吐槽很多、 这也是这种理解。 哎呀，好想翻一下现代汉语大词典，不知道有没有把吐 没文化了有是吧 收录到词典里面的、但是确实好像大家说的都蛮有道理的。 对、就根据程度来说是吐槽还是吐槽，感觉老感觉说吐槽更猛烈一些，洪荒之力。 那我们就暂且叫他吐槽好不好？ 好， 这东西其实就是谁说谁有理的事儿。 对、 没错。其实吐槽好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就吐槽现在大家怎么理解这个词含义？哇，我觉得已经没有比指责好像轻一些。 其实吐槽在我看来可能就是 抱怨， 就是逗哏捧哏的这样的， 不是抱怨。 因为比如说两个人在说相声，那其实捧哏就是一个吐槽意义。 哎，这倒是很形象。 这是啊，怎么着啊，我呀，对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对，其实这个吐槽和原意也跟相声有一些关系，是不是？ 应该好像是的，因为也都是外来词汇嘛。 而且这个进行吐槽的人，他并没有真的生气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就是接着你这个话，然后就是开一个玩笑或者再借题发挥一下，怎么样的？没错， 其实相当于就是把大家内心中的话特别夸张的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 好像也不是抱怨的意思。 对，就比如说在《十万个冷笑话》最常见的就是， 什么什么啊喂， 对对对，就是什么明明是星图，为什么会变成榴莲了呀？对，其实这种话，大家在内心都会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但是当由一个人特别夸张的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对， 看我们这还有个例句哈。A 说啊，好想马上回家和我的女朋友么么哒。B 说 等等， 你 哪来的 女朋 友？你不要吐槽我嘛。 然后 A 再说，你不要吐槽我嘛。 对， 这属于吐槽的一个正确用法。 正确用法， 对，这算是 OK 的。 我们终于学会了， 终于学会了。但是一个错误用法就是，今天我吐槽了老板几句，结果被炒鱿鱼了。 啊， 这个里面的吐槽好像更多的有一种就是偷偷摸摸说老板坏话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说坏话了。 这个程度就有点严重了，可能就内容可能就会有点上纲上线了，然后人家才会把你开除嘛，对不对？ 是 吐槽其实还是开玩笑的一种形式吧。 更轻松。 哎，大家还联系到了那个呆毛吐槽能量。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石冷里面的 杰哥，对张，对杰大当时第一部的大男主，就没有名字的， 就没有名 字。 哎，真的是，好像一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所以说，《十万冷笑话一》最后的最大的吐槽就是为什么没有名字？ 为什么主角没有名字？ 而且他当时设置了一个梗，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忘记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当时这个吐槽，就是他录的这个无名，就是做了好多好事，然后人家说起他，哎，就那个谁，那个谁 来着？啊，就那个谁吧。 对，没有名字。 没错，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十万冷笑话二》大电影在8月18号的时候也已经上映了，尤其这部影片还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们担当主力配音的，大家要去多多支持。再次感谢我们的郝翔海和童心竹两位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 多 谢大家， 学到好多好多东西啊！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 多是非怎么都不对，夜深了我却忘了睡，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你的美，走过了年少风雨后相偎，虽然也有些不完美，的蓝图又做到了多少你无畏，爱情不过是清晨醒来的眼神，爱情不过是你帮我系上纽扣，爱情不过是电话那头你轻轻的问候，我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